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？ 暖了，不要给我回应，回忆总暗示着失去你，我不要失去你。 不要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影，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。时间正好靠你去， 难得爱一秒多叹息。来了，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， 我不管心不移。灿烂着你，就是我的恒星，恒天外这地上运行，永远都拥有你。 就是我的恒星，就让我永远爱你， 我不欢心不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

唯有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想要的，我不会停。

心。